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侯亮平的警车正在中山路上，马上改变了方向，驶向机场高速公路。在城乡结合部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，大车小车堵了一长溜。侯亮平急得直搓手，幸亏司机熟悉路况，在小胡同里七拐八拐绕了不少路，总算是上了高速公路。侯亮平和陆亦可都松了一口气。陆亦可说，欧阳金够厉害的，能想到调李达康的车护驾，亲自送他去机场。上回丁义珍逃走是暗度陈仓，他这回可算是明火执仗了。侯亮平说，听你这意思，上回放走丁义珍的就是李达康。陆亦可十分肯定，除了李达康还能有谁呢？侯亮平摇了摇头说，亦可，我不这样认为，今天的情况和那天晚上好像不是一回事。陆亦可建议说，现在可以向纪检汇报了，让纪检报告省委。侯亮平立刻否决，现在就更不能汇报了。李达康是省委常委，动李达康是要中央批准的，超出了我们的权限，也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。我们现在为了办案，必须先假定李达康和欧阳菁的涉嫌犯罪没什么关系，我们只抓犯罪嫌疑人欧阳菁。这时，名品商场的同志来了电话，报告了一个好消息，说证据已经固定了。收银员看了欧阳菁照片，确认是他刷的卡，签了两个不同的名字，一张是张桂兰，一张是欧阳菁。欧阳菁买了一件价值20000多元的高级时装，贿赂卡里的钱不够用，才拿自己的卡补上的。侯亮平乐了，太好了，现在证据确凿。陆亦可问，那就硬干了，从李达康专车上抓人。是的，所以我才亲自出马。警车到了机场收费站停下了，陆亦可再次提醒侯局，你再考虑一下，这么做合适吗？侯亮平说，没什么不合适，我们就是依法传唤欧阳菁。可如果李达康书记不让我们传，在这里形成僵持呢？侯亮平胸有成竹地说，你认为这可能吗？李达康是政治家，要顾及自己的政治影响，我不相信他这个省委常委、荆州市委书记乐意在这种场合跟我们僵持。退一步说，就算他想捞他老婆，也会在幕后做工作，而不是和我们对抗着硬来。我想啊，他连车都不会下。陆亦可仍然很担心，如果呀，哎，我是说如果李达康也跟你一样邪乎呢？侯亮平说，那也好办，我直接打电话向省委书记沙瑞金汇报。陆亦可还想说什么，侯亮平竖起手指制止了他，陆亦可，不要再说了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这时李达康的专车也驶临了收费站，侯亮平下车，当道一站，举起手掌做出停车的手势。李达康的轿车缓缓停下，后面跟踪而来的张华华的警车也在李达康专车的左侧停了下来。李达康的司机下了车，走到侯亮平和陆亦可面前，你们想干什么？ 知道这是谁的车吗？洪亮平说，我只知道被传唤人欧阳晶在这台车上。司机是满脸的不屑。我说，同志，欧阳晶是谁的夫人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侯亮平说，欧阳晶是谁的夫人跟我们检察院办案没有关系。陆亦可解释着，有人举报了欧阳晶副行长，我们要请他去谈一谈。司机傲慢地说，知道吗，欧阳副行长是市委李达康书记的夫人，这台车也是李达康书记的专车。侯亮平看了看近在咫尺的专车，不动声色地说，是吗？我不知道李达康书记现在是否在这台车上，如果李书记在车上的话，麻烦你向李书记汇报，我们这是例行公事，请他理解支持。说罢主动向司机出示了工作证和传唤证。这是我的工作证，我叫侯亮平，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。这是传唤证，请你让李达康书记和欧阳晶副行长过目。双方交涉的时候，李达康专车的车窗紧闭着，隔着深色窗玻璃，侯亮平似乎都能看到车内李达康和欧阳晶忧郁的面孔。事后陆亦可说，那天身穿检察官制服、手持证件的侯局长英气逼人，好似一尊法律之神的化身，这一形象必会深深印刻在李达康的脑海里，让他终生难忘。可是另一个事实也不能忽略，那一刻李达康也让侯亮平终生难忘。侯亮平怎么也没想到，这时专车的车窗竟然缓缓打开了。李达康坐在专车后座上，冷冷地凝视着他，一言不发。这是一位久居高位、成熟干练的高级官员，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。他脸上毫无表情，但眼镜加后面竖起的川字纹，表明高级官员此刻正强压着怒气。高级官员审视着他，目光森森，充满了压力。权威总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对象，以最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。此时此刻，严峻的沉默就是一种好的方式。侯亮平也冷冷地看着李达康，直面对视，毫不避让。他知道自己绝不能避让，这是法律和权力在较量。他眼中稍有怯懦，权力就会像野兽一样扑过来，法律就将一溃千里。僵持了一秒、两秒、三秒、四秒，终于欧阳晶主动打破了僵局，打开另一侧车门，缓缓下车。张华华和两名女警迎了过去，张华华神色严峻地说，欧阳行长，请吧。欧阳晶回转身，木然地对着专车里的前夫最后招了招手，上了检察警车。张华华和一名女警立刻将他夹在后座中间，带离了收费站。回去的路上，陆亦可松了一口气。侯局，你判断的没错，李达康果然没下车。侯亮平却说，但我没想到他会摇下车窗，给我一个明确的警告。只怕不仅是警告，估计他还会去找老纪。亦可，你打电话给老纪，现在该汇报了。陆亦可答应着，用手机打纪昌明办公室电话，电话是忙音。侯亮平推测着，那应该是在和李达康通话。 事实也正是如此。此时李达康正恼怒地打电话责问季昌明。